据南朝鲜网报《我的新闻》报道，为纪念十四宣言发表九周年，十届六一五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庆南本部十月四号举行了和平大合唱大会。另外，旅美同胞全国联合会发言人十月四号发表了一项题为《履行十四宣言来争取自主和平统一》的声明。